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们养生之道呢，陪伴大家已经有11个年头了。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有多一个内容啊。那么如果大家关于自己的疾病也好，或者说对于周边的一些疾病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两部咨询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然后我们针对您咨询的内容啊，如果有典型意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有所回复的。好，我们的咨询热线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和88864427 88864427。那么昨天呢，又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他呢是一个多年糖尿病的患者，目前呢感觉到他的腿部的颜色呢在发暗，而且呢有望深色发展这样的趋势，而且呢脚上呢也有一些溃烂啊，说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 这个是由于这个我们说糖尿病病人由于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影响的这个外周血管、外周神经的问题，包括感觉的问题，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以后，我们说这个通俗讲的啊，这个抵抗力啊它就差。那你抵抗力差，其实在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差， 嗯， 也就是说对细菌感染的这个免疫力差。那你像这个如果出现了什么这个皮肤啊、呼吸道呀、泌尿道这个发炎以后呢，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愈合的。你就是说糖尿病病人得一个感冒，他都没有我们这个普通人恢复的快，就是这个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高血糖以后呢，它直接会影响到在我们白细胞里边啊，有一个细胞叫中性粒细胞，它会影响到中性粒细胞这个功能，这样呢就使这个白细胞这个游动，就是移动这个速度迟缓。那么当我们哪里抓破了，或者说脏东西感染了，或者被细菌感染了，这个感染以后入侵以后呢，不能够，这个时候我们的白细胞，也就是我们里边的中性粒细胞，不能及时的跑到那个你抓烂那个地方，感染区那个地方，这样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白细胞它是我们的卫士，对吧？它是一个参与免疫反应的，它不能尽快的跑到这个发生破坏这个地方，不能这个围剿歼灭这个造成这些细菌，这样呢就使这个细菌大量的繁殖，就会导致这个炎症扩散，或者这个炎症呢变得这个更加严重。另外一点呢，就是糖尿病的时候由于这个修复能力差，我们肌肉啊和其他正常组织这个再生啊，就是我们说再生能力，就是修复这个再生能力也比较慢，所以呢像你刚才说的这种脚上这块烂了以后呢， 这个恢复的时间也长。有些人啊，就我一会儿也会谈到这个，其实就是糖尿病人说这个老烂脚，为什么会老烂脚？ 就是坏疽是吧？ 啊，坏疽，那最后要截肢的，就严重的哈。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由于说他长期的代谢紊乱，因为是指不光仅仅是糖代谢紊乱啊，我们的血液质、我们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这个尿酸代谢都会这个发生紊乱，这样呢就会引起各个系统的这个变性的这个病变。你像拿皮肤来说，皮肤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人体代谢比较活跃的这个器官，那么在糖尿病这个急慢性代谢紊乱的时候呢，都可以引起这个皮肤病变。比如说这个皮肤瘙痒，主要是指这个外阴和我们的肛门这些周围呢，这个局部瘙痒症，它与这个我们说一个细菌啊，与这个念珠菌感染有关。那么在控制这个血糖以及这个抗霉菌这个治疗以后呢，瘙痒呢也就会消退。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出现了这个外阴、肛门这个地方瘙痒的时候，应该这个当然就是尽快的按照赶快去抗菌。当然你记住，这一定是你血糖没有控制好造成的。再有一点就是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它可以引起这个皮肤干燥，这样呢部分病人也就可以在这个其他部位或者全身出现这种瘙痒症不舒服。这个听众朋友里边肯定有这种人。那么由于糖尿病病人长期的这个神经以及微血管这个病变，皮肤的营养啊还有这个弹性啊都比较差，那么瘙痒的时候就我们自然动作嘛，拿手总要去抓，就容易把那个地方抓破。那么抓破以后，刚才说了，由于这个影响到我们这个免疫反应，也就是影响这个抗炎反应，这个细胞游动到那个速度变慢，这样呢它愈合的就比较慢。通常呢你就是好了，也通常会遗留下这个色素沉积。你那个疤痕，你看啊，比我们普通人要大得多，就是抓破以后。那么，尤其在这个小腿前部这个皮肤，那么少数的糖尿病病人呢，可以发生这个皮肤这个大泡性皮损。主要呢，建议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手脚背和这个四肢呢，都是这个皮肤大泡性皮损的这个好发部位。而且呢常常突然发生，不痛不痒的，但是可以自愈。不留疤痕发病的原因呢并不十分清楚，可能与这个长期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它导致这个皮肤神经营养障碍它导致的。 那刚才呢您提到啊，就是糖尿病人呢他本身的这个抵抗能力呢要低一些，他的修复啊再生能力呢都要差一些哈。但是如果我这个血糖控制的相对的比较稳定的话，会不会呢就不会出现比如说瘙痒啊，然后腿部呢这个往暗里发展啊，或者甚至溃烂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你从趋势来说，这个话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其实血糖高，你也可以把它说是个病，在我理解它就是个症，只是一个这个糖的这个指标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我们说糖的去处，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肌细胞，就我们的肌肉组织，它给我们提供能量嘛，一个它在我们肝脏里面藏，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里边哈，我们代谢里面都要应用到。那你长期影响它，就是因为在血液里边它的这个含量高了以后，大家想稠了，血就稠了。那你稠了以后，你影响的是谁嘛？你影响的是我们血这个循环。那我们血液循环那又是什么功能？它是运送氧的，把这个各个组织给氧运到。那你影响它氧的这个运送，那不就最后这些靶器官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不出问题吗？再有一点来说，它也是影响这个垃圾的。你垃圾又运不出去，氧又进不来，整到后期就是比较这个麻烦。 所以糖尿病人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是 这点是事关重要的。 在这里我就顺便说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 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所谓低升糖指数这些食物，就是说你吃这些东西呢，它一般不容易升高你这个血糖，大家可以记一下啊。你像这我们吃的这个白菜、韭菜，还有这个豆类啊，西葫芦、冬瓜、南瓜、苦瓜、青菜、青椒，还有我们吃的这个菠菜、洋葱、茄子、番茄、黄瓜、菜瓜，还有这个鱼类啊，鱼类这个我们吃白肉，再有个降糖的这个鱼类，你像这个黄鳝，还有虾、海带、海参、排骨，还有我们买的各种菌类这个物质，再有这个大菜大蒜、芹菜，还有这个甘蓝、芝麻、豆腐、牛奶、玉米、小麦、柠檬、西瓜、橙子、柚子，这些呢大家吃它都是低升糖指数这个食物。那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一堆也就够你平时这个调节了。当然要注意的，禁忌的食物，你看像这个虽然这个红薯里边我们说有抗癌有这个粗纤维啊，但是它里面含糖高。那你像这个红薯啊、土豆啊、莲藕啊、红果、蜜枣、柿饼、杏干、桂圆、苹果、柿子、莱阳梨，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桃、哈密瓜、葡萄，当然糖不用说了，还有这个喝酒啊，这些呢都是禁忌的，直接你不要，尽量不要吃。你偶尔吃那么一点点当然都无所谓，像这尽量的不要去碰它。 所以作为糖尿病人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吃多少，这都是有讲究的哈。这都是这个医学上有所规定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那如果呢您想免费索取呢这个糖尿病人的食谱的话呢，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体验。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我们集合啊这个节目的一些内容哈，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文献内容呢，我们写成了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由于我们印制的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免费索取，我们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其实作为糖尿病人呢，也真的是挺辛苦的哈。他平时在吃上呢，真的要特别注意。 从这个形式上来说，是有一点麻烦，因为以目前这个医学发展水平来说，糖尿病还没有办法根治，但它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病， 就是说你过去可以肆无忌惮的胡吃海喝的这个随意吃，那么今天呢真的就是管住嘴，真的要把吃的东西啊得管理起来，这样呢其实我们就在吃上了失去了自由，是吧？这样呢大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较麻烦。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糖尿病教育、糖尿病学习这方面，过去在这个糖尿病日的时候啊，就是说搞了很多这个主题，其中对这个糖尿病教育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曾经讲过哎无知的代价，其实我们很多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养生知识或者怎么调理，盲目的这个生活，不能加以有效的管理，导致了很多不该发生问题的发生啊。如果收音田这个听众像你刚才刚开始问到这个问题，就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足，或者你的腿在变黑，或者你的皮肤已经开始逐步溃烂的时候，这个时候问我怎么办？那么曾经我们有一个已经化脓，里边那个腿就是黑的，那他也到处这个就医，那就医呢就是消炎抗炎，也没有太多的招，那后来我们知道他怎么办，连这个茶色素都没有去建议他使，就怎么就用抗纤维化。再一个就是说一定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半年时间那个原来变黑的腿啊现在开始变红了，溃烂的那个溃疡面呢慢慢长出了这个新的这个肉芽组织，就是说它有再生能力了。那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从原因上来讲，你的这个抗炎能力提高了。还有一点，肯定有一定可不可否认的啊，一定是你这块这个血液循环改善了。再有就是你这块氧的这个供给呢水平跟得上了，你才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对于目前已经有这个变黑溃烂的，我们说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又有了这个标配，那就是用上这个抗纤维化，再加上这个茶色素，当然前提是你要把你的这个其他异常症控制好。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异常的一些指症的话，你把它这个控制好，那我们这个对于并发症问题也不是这个束手无策，没有办法的啊。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家常菜，就是木耳炒香菇，这是家家都做的事儿。就是你像木耳和这个香菇拿水发一下，用上各上个二两或者各三两，然后你再用上个葱花，再用上这个植物油尽量是用我们曾经介绍的这个有调节血脂功能这个红花籽油啊，再盐这个适量，这个时候你把它炒一下，这道菜它有什么作用？黑木耳嘛，这个它有活血作用，当然这些香菇什么，从食品角度来说，它能提高我们这个抵抗力。你这个长期使用的话，它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有问题这些听众呢，还是有帮助的啊。当然这不是万能的，至少你在你的家常菜里边加一个木耳炒香菇，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哈，我们在结合我们节目讲座的内容的基础上哈，又结合了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一些要点，那汇集成了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么一个养生集。目前呢很多朋友都想拿到这个养生集哈，因为我们印值确实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免费索取的话，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两部咨询电话进行免费的索取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对于我们的信任与支持，赐福牌化为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目前正在举行优惠的活动。那如果大家想具体的了解内容，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刚才呢张主任您提到的一些方法哈，现在咱们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呢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体验是吧？ 是的，我们对这个如何食疗降糖，如何帮助大家监测血糖，如何哪些这个是低升糖指数，哪些是高升糖指数，这些食品呢我们都有这个表格，包括有些不能动的这个高龄这个老人呢，我们都有这种上门这个服务这些指导活动，大家可以进一步这个咨询。 对，像这些内容呢大家都这个非常的热衷哈，可能也是这个预约的人数呢非常的多，那我们当然是先到先得了哈。所以呢如果你想预约的话啊，想体验的话，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 ,8886-4417,8886-4417, 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8886-4427。 目前呢我们在开展如何在家庭中实施这种饮食降血糖这个指导活动，那一个是教你怎么吃，另外一个教你怎么监测血糖，教你如何逐步逐步的减少这个药物这个食用，当然我们奋斗的目标啊是最后通过这个食疗来代替这个药品，因为到了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尤其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后期，我们的肝肾功能它都出现了问题，你大把大把的吃药，那对我们的伤害呢可以说是这个恶性循环。你像我们教大家这个食疗这些这个代食这个食物呢，它里面就有这个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粉、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山药、茯苓、葛根，还有维生素，再有这个矿物质等等等等啊。那你怎么饮用？那就是在这个吃饭前，我们花上个5到10分钟，哎，把那个冲成这个糊状，我们把它吃掉，然后呢？再开始吃我们的早餐、中餐、晚餐。你如果在早餐的时候，你这个热量你就吃这个糊状这种食品，然后再可以吃一点营养物质，你像这个鸡蛋，再吃一定的这个蔬菜。哎，我们把早晨这个关键这个血糖控制好了，那我们中午、晚上，哎，这个血糖它都容易比较这个控制。那么早晨这个如果控制的乱，那么后期这个控制的也比较难。那么对于这个需要这个怎么监测一对一这个指导的，大家可以这个进行这个预约，可以打电话啊。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老烂脚的，目前呢已经不管是你处于这个变黑了，孩子总是长不好，或者说这个萎缩了，还是这个坏疽了，还是这个坏死了，我刚才也讲过，把血糖第一前提控制好，第二从精神情绪上来说，你不要这个焦虑。那其实这个你单一的用这个抗纤维化，或者说抗纤维化加茶色素，或者说抗纤维化加这个免疫调节剂，对于我们这个老烂脚呀，或者皮肤溃烂的，或者已经有这种并发症的，这个通过长期监测的这个控制的话，应该还是能达到我们预期康复这个目的的。 那作为糖尿病呢，它是属于终身的疾病哈。我们都要呢在吃上呢有所控制。但是具体怎么吃，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饮食降血糖的这么个活动啊。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进一步的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具体的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另外一部是 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我们集合啊这个节目的一些内容哈，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文献内容呢，我们写成了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由于我们印制的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免费索取，我们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告诉大家呢一个好消息啊，也是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对于我们的信任与支持。以下是广告时间。那么我们组织呢生产厂家特地从元月开始啊，赐福牌化为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给大家有一个优惠的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布的全球糖尿病报告显示，中国约有5亿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较高。目前中国有1亿的糖尿病患者。中日医院内分泌科首席专家李光伟教授及团队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糖尿病患者比血糖正常人群的寿命都要缩短10年甚至更多。血糖控制不佳者半数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其余的与肾功能衰竭、感染和高血糖相关的并发症有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研究证实，血糖超过正常值，即使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如何用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降糖的目的？如果你想了解相关的养生保健知识，可以拨打电话索取相关的养生资料。 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赐福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8886-4417。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心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大